请讲啊。 喂，翻嚟啊，翻嚟啊。邱如期正式宣布结束。 系。 好，埋位， 你继续讲。 系，大家好，呢个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啊。 因为你好耐冇讲过，我哋俾五分钟你自己 solo 啊。 拉低音乐先，唔该。拉低音乐先，系好啦，系好啦，咁啊。开始今日嘅手下流程啦，咁一阵间翻嚟咧，我哋等半个后有我哋好耐冇出现过嘅嘉宾噶噃，咁我哋呢个时段咧，以前曾经都有一个好显赫嘅节目出现过，就叫做《黄金的旋律》，我哋啊揾到各位嘅资深嘅节目主持人伍嘉年前辈咧，就同我哋讲下以前啲嘢嘅，起音乐唔该，喂，好，咁啊翻嚟啦，喂。喂，唔該曬啊，咁多位啊，咁啊多謝梁麗勤啦、阿一哥同埋阿德國人同埋老可啊等等啦、啊。好，講完啦，開波喂， 證明佢真係好耐冇聽 我真係好耐冇聽。 點樣啊？ 我哋平時係有我哋嘅指定對白噶嘛？ 哦，係啊！ 歡迎大家嚟到香港電台第一台啊 ，FM 926，我哋係 手下留情。 大家好， 我係阿一， 我係梁麗勤， 我係劉偉恆，好耐冇見啦，係好，咁啊開波啦！ 手下留情是一个富教育意义散播正能量的节目。 是啦，这个我们一定要强调，必须强调。 好像以前不是这样 的。是因为台长说我们可以宣传多点自己。 是啊，没错。 是吗？但是我们是正能量和教育意义的。 是吗？一定要咁。 以前好似唔係喎，又以前唔係喎。 唔係都要講到係㗎，講笑啊真係。 好正能量，同埋説好香港故事㗎嘛，要。 冇錯啦，冇錯。同埋 我哋支持香港夜奔奔啊。 嗱，即係點解劉偉恆？ 想捉子彈翻嚟。 點解劉偉恆會有佢嘅喺呢個廣播界嘅存在價值咧？就係咁樣啦，幾快幾快即刻跟得上個主旋律。 一定要播以下呢首歌咧。 哦，你而家想聽啊？ 嚟，我琴晚啊一聽到呢首歌啊，成家人啊。肃然起敬啊！ 咁你话有冇 yes？ 赚啲上啦！哇！我净啊爬紧饭啊，睇紧放烟花，争啲啃佢阵，我好嚿排骨。 因为要开口唱系嘛？ 系哇！ 好啦，大家都 好耐冇听过， 一齐唱。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记着成功需苦干，如无互助守望，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风。晴朗是同镜后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同留在海角，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同埋 Aerosmith 嗰個主音，我哋其實都係經常撈亂咗呢幾人同埋租衣廳，呢個都係撈埋一住。 仲有新歌， 係啦，冇錯啦，係啦，哇，真係～好难再播呢一首歌噶啦，已经系 辛苦你啊！ 真系青出于蓝啊！ 唔系唔系，但系我觉得咁嘅，即系如果你耐冇听，你听翻咧系 OK 嘅。 你知呢首歌讲咩？ 唔知唔紧要嘅。 嗌松下第一句。 唔系你只要系你只要唱到其中一句 Everything I do it for you， 咁就已经觉得 OK 咗噶啦嘛，系、 oh、 咪？系、 yeah, 啦。唔係，我覺得間中聽下係可以嘅，但係間中聽係聽一次好啦，聽兩次都唔得。 聽晚再播你。 好啦，到我啦，咁啊， 播足五晚， 因為咁靚嘅尾，梗係要即係 back 住嚟講啦。咁即係嗱，阿一哥頭先都有講啦，即係譬如聽歌，我哋係從咩途徑咧？咁你唔係聽收音機，就係、是、同電視有關啦、啊。電視可以有唔同嘅選擇嘅，即係例如譬如可能劇集佢突然間會好常用一首歌嘅，咁你咪睇嗰套劇嘅時候，你 learn 到一啲嘢咯。又或者睇 MV 嘅，咁你又可以喺個 MV 嗰度有得著啦。咁咁但係咧，我反而咧，我係。即係講到話呢個我叫黃金的旋律或者黃昏的旋律咧，我諗起嘅咧就係一套卡通片。咁呢套卡通片咧就我估啊呢個字咧應該係我細個嘅時候認識嘅英文字嘅頭十個裏面其中一個嚟。 哦、oh. 因為嗰套卡通片咧就係、是、我哋細即係小朋友。 Tom and Jerry。 唔係，我嗰個年代已經唔係， oh. 因為細個小朋友咧有陣時候可能你會攣住阿媽，但阿媽做緊嘢嘅時候咧。咁咧，阿媽就話：，誒、欸，你電視做卡通片啊，你睇啦。咁嗰陣有一套卡通片咧，喺大台間中就會出嚟攝時間噶啦。嗰套咧就叫做《大力水手》。 哦，匹牌嘛， 冇錯啦，阿媽，我係啦，冇錯啦。咁我媽咧成日都話：，誒、欸，睇匹牌啦，睇匹牌啦。咁就耍開咗我同我哥。 佢個壞人叫咩名啊？ 布魯圖。 係啦，布魯圖個女個女朋友叫咩？ 愛麗絲啊， 愛麗絲係啊， 嚇唔係 Olivia 咩？ 唔係，我哋係我哋嗰個年代逆揀嘅，係啦。 佢一撳嗰個罐頭飛個大菜出嚟，就會變大噶嘛。係 啦，咁啊匹牌唱歌仲有噗噗咁，然之後係吹到煙 斗 㗎。煙斗 係啦， 係啦，咁跟住一話睇匹牌咧，我哋好開心咁咧，就衝埋個電視機嗰度睇《匹牌》。咁《匹牌》有首主題曲噶嘛？咁《匹牌》主題曲係 啦，即係 佢嗰句就係 I'm 匹牌的 Sailor Man 咁樣噶嘛。咁所以 我而家先知係咁樣喎。 係咪？ 得 Sailor Man 咯。 係啦，咁而喺嗰個年代咧，就正正係即嗰啲 Yes 啊 No 啊 I 啊 U 啊以外，我認識嘅一個英文字咧，就係叫做 Sailor 啦。即係水手，係啦， 唔係 Olivia，Olive 啊 ，Olive 啊， 總之愛麗絲啦，佢叫做。咁咧，跟住咧，就學識個 Sailor 呢個字啦。咁然後咧，後嚟慢慢再大多少少咧，我就發現啊，有一首英文歌咧，佢都幾得意喎，佢不停咁樣重複一句嘅，我又聽到就係 Sailor Light 咁樣喎。啊，我原呢首歌個歌名好似係叫做。水手之夜，即系自己咁样译翻嚟 ，Sailor Light 都几好听。然之后咧，成个围村都不停喺度唱 Sailor Light，Sailor Light。系啦，呢一首就系围村里面嘅 Sailor Light。大家有冇听过呢一首 Sailor Light？好精彩咧 ，Sailor Light 就系呢一首，佢哋叫做 Bee Gees。